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33集，鏖战。屏风内有衣料摩擦的簌簌声。既然端坐在小安对面，隔着帕子为柳娘把脉。 七十一门皆是忠肝义胆之辈，老帅战功赫赫，深得圣恩。 蒋青山说， 如今山河危急，内患四起，正是七世在做国之重器的时候。我劝大帅不要为私交会大意，尊崇君王，受礼八方，七世日后的荣耀就在眼前。 你是致敬能臣，对于民政比我熟悉。 戚竹英喝茶。 既然已经到了山河危急的时候，这些陈词滥调就不必再说了。 茶亭内氤氲着热气，蒋青山苦笑片刻。 劝说功名都是老生常谈，我到这里来只想与大帅掏心掏肺地讲几句话。 他割下茶盏，看着戚竹英。 大帅，如若当今是个无能之辈，那我必不会来。可眼下大周复兴指日可待，只要革除内患，百姓兴业就不是妄谈。 他停顿须臾。 先帝在位不是朝政，朝廷分派亚斗数载。那年决西大旱，我筹备不到赈济粮，实在走投无路，只能贸然借粮，欠下滔天银两。是延清叶父去度，求请内阁网开一面。当时花思谦要杀我，也是延清跪在阁老门前求请阁老救我一命。这些年来，他在户部都给事中的位置上四处奔波，替地方能臣强力谋得前途，勉力组建如今所谓的实干派，让天辰年以后的大周得以残喘。大帅，我们不敢鞠躬，可我们这些人为了给大周博条出路，连身家性命都能赌在其中。 江万祥没有说谎。永一年后期坏掉的朝政源头在去都，可地方仍然在强撑。决心如今能承载大周多方压力，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事情，这是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们这些人共同奠定下的基石。 显德年后，延清就力劝朝廷分拨人手到中伯去收拾残局，阁老迫于花思谦的锋芒，为保中书寒门不敢妄动，终于等到咸德八年花思谦倒台，内阁才有意调我去中伯担任布政使。但为时已晚，良机已错，柳州不仅盗匪横行，更有世家势力盘根交错。 江万晓讲到情动时不禁颓然垂着，长叹道： 我们无兵无权，该如何下手？内阁光是调任的票子就审议了半年啊。 茶香飘渺，他稍作平复，接着说： 我原本已经放弃，是延清扶持皇上力追丹城田水。大帅，倘若皇上是先帝那样的阿斗，沈泽川要反便反了好了，可眼下分明有了曙光。 他看向戚竹英，迫切地说： 圣英元年才刚刚开始，大帅想出兵助李北，这是外敌当前，我们应了，也给了军饷，情形再也不是贤德年那会儿了，需要大帅和将军们入都跪求军饷。边郡梅粮案逼反了陆广白，内阁至今没有听从言官谏言，真的革掉陆家爵位，这就是想要再给朝廷和陆广白一个机会，大家重新来过，此次没有世家干涉，只有文武百官坦然相待，大周中兴就在此刻呀。 江万晓今日所言句句肺腑，是旁人不懂不解甚至不情愿明白的事情。他们都是大周运转的齿轮，在斑驳生锈的时候凭靠代代贤能来得以运转。这个人不是一个人，他可能是早期的齐惠莲，后来的海良仪，乃至现在的 薛修卓。他们跟世家不同，即便观念碰撞，甚至理念矛盾，但在名士上无一例外都出过实力，是这棵枯朽老树的最后生机。 沈泽川在中博六中推行皇策，我们早在绝西就落实户籍。从我管辖十三城以来，各地衙门年年核查，地没丢，田没荒，港口贸易兴盛昌荣。若非沈泽川执意插手，今年的永怡港关不了。 江晚潇说， 八成田税之所以终止，正是因为沈泽川逼得太紧。他在中博自称府君，三境都把他叫做萧主，世家要狗急跳墙，停茶是迫不得已。 屏风内的柳娘突然轻声啊了一下，江青山的声音戛然而止。他微微起身，红英绕出屏风，对华香一附耳说了些什么。华香一看向江青山， 夫人身体羸弱，路上奔波，胎象不稳，只怕要在此静养几日。 柳娘在贤德年坏了身体，蒋青山知道华香一所言不假，他一边言辞激烈，还沉浸在游说上，一边牵肠挂肚全息在柳娘身上，一时间哑了声音，站不是，坐也不是，既然小声说， 阿弥陀佛，夫人须得用些药了。 蒋青山不禁问， 啊，什么药？他身子弱，平日看的大夫都很谨慎。 听闻你们成婚数年，令堂还要夫人日日都占规矩，从前便罢了。 华香一略微责怪道， 怎么夫人有了身孕还要占规矩，这是什么规矩？ 江晚潇最难以启齿的便是家事，他母亲早年守寡，硬是把他养成了封疆大吏，老夫人平时既不受金玉贿赂，也不同宦官家眷攀交，一心一意要江青山做个清官，就是持家规矩太严了，尤其是在对柳娘的时候。戚竹英原本没想开口，她自己家里也一堆烦心事，可谁知桌下的脚被轻碰了碰，她借着喝茶的动作心神领会，放下杯子， 我看你先不要忙政务，去都尚无消息来，就先安顿好夫人吧。 江晚潇已经察觉不对，谨慎地说， 出兵一时 我再考虑两日。 戚竹英正色地说， 两日后必定给你一个答复。 费氏抱头奔跑在雨中，随处可闻都是议论声，逆贼、女帝、伪造，百年去都在这场暴雨里岌岌可危。他跑湿了鞋，在雨中被人撞了个踉跄。昔日的小侯爷穿着简朴，在赫连侯瘫了以后，他的那些狐朋狗友就再不与他来往了，家中养不起人，只能把婆子仆从都打发了。费氏开始还想混，可是看他姐姐赵月一边带孩子一边熬夜做绣活，便知道家里是彻底没钱了，如今靠替人写信为生。费氏捡着信骂道， 瞎眼狗，壮爷爷，爷爷以前横行。 他抹着脸上的雨水，觉得跌在地上的人眼熟，便用脚踹了踹。 喂， 这人倏地抬起头，蓬头垢面，看不清模样，只对费氏拍手傻笑。 小侯爷，小侯爷，啊！ 费氏兜着信， 哟，是个有眼力劲儿的。爷爷我，正是小侯爷。 这疯子脏兮兮的，只有一只脚穿着鞋，他摇头晃脑地说， 小侯爷找找我大哥。我他娘的又不是你大哥。 费氏扯回自己的衣裳，嫌他臭驱赶道， 啊，去去去去去去去。 这疯子便咧着嘴真的走了，他在暴雨里蹦蹦跳跳，逢人就喊， 大哥，我大哥是大官，带刀的大官。 喂，切！ 费氏嘀咕着走了两步，觉得这声音实在耳熟。他又走几步，隔着雨幕 看见破败的韩府，忽然呆愣在原地。 步军接到，速速闪开。 军靴踏进了雨水，在曲渡街头奔走，全程戒备以至极点。军备库里的守城器械全部腾到了墙头，沈泽川要打进来的消息远比女帝的身世流传得更广。费氏被督军撞开，他兀自发怔，泥塑母雕般转过头。 韩进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